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2:04:4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9号周二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令。 周二晚上第一时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不光是叶谦到场了，而且呢，他这个有心事的背影哈，也在我们的这个 直播微博平台上展现出来了。 今儿给我抓拍了一个背影，实在是 这浓密的头发， 厉害了啊！ 这充满心事，忧郁的背影。 是，其实当时我是在登录那新浪的。 好奇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哈，因为这个照片真的照了很多年了，我们俩呢基本上就是那个老样子了。 对。 所以在这个周一到周四啊，会有时候呢给我们的这个老嘉宾一个特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登录微博看一下。今天晚上呢到了1491红了。今天北京有点冷。 今天啊，还有昨天，包括明天一直都会冷啊。 39了嘛。 是。 大家都开始要进入到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了，所以请注意保暖。在这个今天晚上状态很好的情况下呢，来争抢一下1491红 啊。唯一的 blog 说已经有2年多没听咱们了啊，今天又重新回来听了，要不要今天回来争下红啊？不知道你是不是2年多以前是不是红人啊？然后刚才这第一首歌曲呢叫做 Desperado， 亡命之徒。我记得这卡朋特兄妹好像也唱过这么一首歌，但是这首歌呢是来自 Rihanna 的雷哈娜的啊，所以呢唱的比较那个更像亡命之徒一点。我记得卡朋特兄妹那首亡命之徒特别的柔情。Desperado， 这个名字起的吧，是不是在感情的这个世界里哈，有些人真的会冒险哈做这样的事情。22:06，开启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陪伴，每天每天，我们都会经历很多事情。到了晚上呢，也是一个沉淀、总结、放下、让自己清空的时间。带来这首方大同演唱的《每天》。每天 每天站在忙完又无聊的路旁，等你向我走来，每天每天一直看见到你和你说话才算有个开始，每天每天我都没感觉我们有什么改变，我一直以为每天在我的右手边。 去看地中海的蓝。我喜欢这些，我们分享生活，我知道你在身边，让你明白。 来自方大同的每天每天啊，到了尾声呢，有点结束的突然哈，突然间不想唱了， 最近是 够了， 真够非主流的，你这是 怎么样？ 北京这是冬天了啊，有的时候会速冻，咔嚓就冻住了。 每天每天看似呢挺一样的哈，但是实则呢还是有许多的不同。可能是今天你读到了某一处让你觉得很触动心灵的文字啊，或者是今天呢偶然间啊看到了自己喜欢的小礼物啊。或者说喜欢的人和你对话啦，等等等等。其实只要是你做一个有趣的人，你的每一天都会有些许的和昨天不一样的地方。 忘了不记得了，说话说10年前北京比这冷多了，是现在人都不惊动了吗？ 肯定的呀。 说10年前，你要是再往20年、30年走，我记得我小时候7、8岁的时候啊，5、6岁的时候，那个冬天的记忆是棉猴嘛，然后毛裤套着棉裤，因为在北京你很少，后来就是说你长壮实了或者是你长大了，很少会毛裤还套棉裤，只有东北，就像韩立说他自己在自己家乡的时候可能会这么穿。但是我的那个记忆中，我冬天的时候确实有过毛裤或者是外面套棉裤的那个时候，然后北京还卖过那个大棉窝，北京的那大棉窝挺有意思的啊，它呢那个是棉鞋嘛，棉鞋呢就是周围啊什么的都特别的厚实，特别的暖和看着，但唯独底子，那底子却是跟片鞋是一样一样的底子，那塑料片鞋有多薄啊，那棉鞋片鞋就有多薄，你说这怎么设计的，太有意思了。 你让我一个正宗东北人在这儿好想讲讲小时候零下30-40度的时候 啊，你说你。 哎，我跟你讲，现在你说稍微零下20度，人们都会觉得天哪，太冷了。在东北啊，就现在零下20度的时候，我的曾经的小伙伴们也觉得冷。那我小时候，你知道什么概念吗？ 怎么个 大？那时候哪有父母什么用车来接送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在上初中的时候。 初中， 小伙伴跟我说：“哎，今儿骑自行车吧，听说挺滑的，就是冬天嘛，都冻冰了。”你敢不？ 20多年前、30年前， 我说有什么不敢的？说我跟你讲啊，真的要骑起来的话，你不能捏那闸 啊，那直接出溜了。 一捏闸的话就出溜了。你多穿点啊，听说眼睫毛都容易冻上。我的就年少轻狂， 不管那套， 跟着一帮小伙子哈， 没管那套， 就一起骑了。哎呀，那个冷啊！我就真的看到我眼睫毛上全部都是白花花的， 大棉猴也 像那个现在叫做树挂一样。 是。 然后呢，互相对话的时候都是用那个呼出来的冷气哈在交流。现在真的不行了，那个时候绝对是大棉袄、二棉裤哈，然后穿得非常的保暖。 忘了不记得了，你确实说对了，北京还没到最冷的时候。虽说大家都喊啊39了，已经应该是最冷了，但是北京最冷的时候，常识大家都知道是下雪完了过后那化冰的那几场。化雪的那几天，那是最冷的时候。化雪那几天通常还会伴着北风， 可是今年还没有下雪。 对，所以你说对了，今天还不是北京最冷的，最冷的啊咱们等着下雪过后那些天啊。好，来自 One Republic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如果我迷失了自己。 怎么红人还没人求了呢？ You can see your life out the window. One Republic 这首歌曲名字叫做If I Lose MyselfIf I lose myself tonight， 我今天听到他这个歌词里啊，要听完整点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今晚迷失了自己啊，还好，也就今晚哈、啊。我以为他如果就是这段时间都迷失自己，那就是相当严重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像韩立每每跟我们宣布 啊，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你将经历水逆什么、啊，那个就给我感觉就 我就是个搬运工， 那 不是我制造的。 I'm gonna lose myself， 那些日子都是 gonna lose myself。 这个迷失自己呢，他可能在向自己所爱的人示爱啊，就是。我看到你啊，我的这个状态就神魂颠倒了啊， 是是是， 我没有办法正常的呼吸啊，思考， 那才是正常的啊。 对，这是爱最开始的时候给人的一种激动的情绪哈。 对， 小然 M 二朋友呢，他说都没人求啊，没人求我求， 你来吧， 我求呗。这名字反正我以前好像是没有看到哈，所以呢，不妨就拜托你来完成今天晚上我们的120+这件事情。 哎，他叫小然哈 ，MR， 应该他可能叫梅然，或者是默然，或者是哎挺好听的啊，默然这名字，或者是叫什么什么然。 马如不行吗？ 马如他是小然嘛，所以说马然、哦、对吧？ 都有可能哈。今天晚上我们有2个小时的时间来研究你啊，同时去你家里做客，会喊你10次的名字。其实我知道在网上有许多听友，他们和我是纳斯加 一样 是很像的，他说我不想求红啊，真的、 啊、 姐我工作一天了， 那可不是吗， 我累疯了，我要听着睡觉。 一般是工作一天以后听点东西然后不参与为妙。昨天呢我回去以后也不知道哪位大神啊，自己在微信里忽然的折腾起一个竞猜游戏啊，就是10秒钟之内看谁答题抢题抢得快，哎呦给我疯了！我这我说不不我求求你， 强迫症。 对，我说我求求你，我睡我一我是玩不得这游戏，我肯定不如你，你也别跟我争。第二呢，我睡前我干嘛折磨自己啊？ 对，所以这是一直以来男左女右不太愿意上话题的原因，就是让大家别那么认真的想。 摇摇晃晃经过。一场雪被风轻轻扬扬吹整个我落笔，你的名字染成浅白色，只晕开了我太温柔。你还好吗？你喜欢我吗？雨下的那么大，我没说完的话你听到了吗？用青春写的情书，一出都是当初看见你走过荒芜，在我耳边要我别哭。用时光写的情书，一字一句祝福，想听轻轻的阅读，却没记住。当星光还未跌入灯火，告别凝结成湖泊，就当我只是做了个长长的梦，醒来同桌说下课了。你还好吗？你喜欢我吗？雨下的那么大，我没说完的话你写的情书，笔触都是当初看见你走过荒芜，在我耳边要我别哭。用时光写的情书，一字一句祝福，想听你 来自何洁演唱的《小情书》。 这个书啊，有的时候比较难当，尤其是当小情书的时候，哇，那真是你要是站着那种长辈的那种称号啊，又得是起那个人的那个真正的小情。 小情书不是小情歌、啊、不是苏打绿的小情歌 you know 是 小情书， 何洁的小情书啊。 哦，是书哈、啊、我刚才听你 不是 加了、啊、加了个儿化音小情书， 这我就不应该问你的听后感啊。有感觉的朋友自然呢会在里面有很多画面感哈。唯一的 blog 他说脑子听节目会很放松，以前呢都是拿着平板在追剧啊，今天开始呢想每天认真的听广播了，在这里呢也祝福大家能够每天快乐。我会感动，我记得之前听的时候那会儿我自己呢还是单身 啊， 转眼间 结婚了， 结了婚， 是 为人母，唯一没有变的钟爱一件事，不改变态度。还好今天收到收音机，打开还是你们，真好。 哎，真棒！唯一的 blog， 唯一的博客，他已经是孩子的母亲了。一转眼，真是有的是成家立业、为人父母的听众。 都快十一年喽！ 新世界大厦来自 Blur 乐队， 还真的是再有六个多月，我们就十一年了。Log in your name and pray 24 hours Green turns to red and blue And time relates To us all again And sleep 主持光阴的故事。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市气象台下午4:30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明天白天北风依然较大，天气寒冷，气温下降，风寒效应明显，最高气温只有-2°，着实让我们体会到三九寒冬的威力，外出请注意添衣和保暖，谨防感冒。此外风干物燥，还需要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8°，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气温在-8到-2°，川渝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张歆艺首次执导的电影《泡芙小姐》今天曝光了闪婚预告片和红双喜海报。预告片中，张歆艺和王栎鑫这对敢爱情侣上演了一系列大尺度行为，令人直呼疯狂。由陈思诚导演的喜剧探案系列电影《唐人街探案2》将于2018年大年初一全国上映。今天，片方发布了一套世界名侦探版海报。刘昊然、肖央等来自世界各地的侦探纷纷登上名侦探排行榜，而表情最为自信的王宝强却成为落榜生，非常喜感。由斯蒂芬·卓波斯基执导的暖心励志电影《奇迹男孩》将于1月19号在全国公映。近日，片方举办全国百场万人超前点映，上座率高达85.9%，赢得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动作冒险片《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将于1月12号全国上映。今天，片方发布神奇游戏版海报。多年来无人问津的《勇敢者游戏》悄悄锁定自己的目标玩家，几个专心打游戏、选角色的小伙伴被吸入那个神秘的游戏世界，经历了一场险境重重的穿越之旅。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刀枪如一抹，难做。 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9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令，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一起欢迎今天晚上的红人小然 MR 朋友。 MR， 你是不是叫默然，或者叫马然，或者叫梅然？ 哎，你这位。这位叔叔怎么对人家的名字这么感兴趣呢？ 米兰，哎，不是，我忽然想起，因为我想起马小军一直叫米兰那个名字，米兰， 小然，今天晚上当红人嘞，一会儿他会解释清楚的。 是， 你先把你的2507亲友团那些人都出来亮啊。 2507亲友团今天就算了，讲两个小蔬菜的故事吧。说有一天啊，一橘子，一橙子，在路上走。然后一颗蘑菇呢，在路边看着他，一直盯着他走。然后呢，蘑菇就对这橙子说：“你看你那德行，看你德行，哎，圆不隆咚的，黄不拉几，你就一直这样下去吧，你就一直这样滚着走下去吧，有聊无聊啊你？哎，我要是你，不如死掉算了。”橙子一听蘑菇这么说哈，立刻自杀了。当场啊，橙汁洒一地。你知道为什么吗？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坚决就自杀了吗？因为啊， 就是橙子为什么想不开是吗？ 对啊，蘑菇跟他说你死掉好了呀，他就嘎就死了。 他喝多了？ 不是，因为啊，君要诚死，臣不得不死。 You know it. Super. my flowers. So much time, but I'll make a happy hour. 22:40:06，我们听完了叶倩今天晚上带来的跟韩美没有关系的冷笑话。 嗯，就是君要成死，成不得不死。 不是你这个，为了让大家记住这句话哈，这之前扯这么多有的没的的哈， 也是 用心良苦啊。 不是，也是有点口音， 就到这儿吧。但是确实啊，在这个季节里呢，很多人都容易生病感冒，这个就是身体里的维生素 C 的含量下降所造成的。要多补充这个 VC 哈，多吃橙子，然后多多的喝水，这个不是一个片面的客套话哈，真的确实是行之有效的。好吧，一起进入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最好的自律是断舍离。电影一个购物狂的自白里面，主人公丽贝卡是一个财经杂志的记者，她购物成瘾，衣帽鞋包多得都没地方放了，结果不仅是工资月月光，还欠下了一屁股的债，生活爱情都受到了威胁。记得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这世界一团糟，是因为东西被拿来爱了，而人却被拿来用了。做不到断舍离，无意间颠倒了人和物的位置，一定会出问题。学会断舍离，逃离慌乱的生活。记得刚出来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朋友约我出去，我到他住的地方时，他正在化妆，估计是化妆品太多，自己就没有收拾的习惯，用一个总要找很久，随一副兵荒马乱的样子。我对他说，不着急，你慢慢来啊，然后坐下来顺便开始打量他的小窝。实际上他租的房子比我的要大一些，但看上去却相反，感觉小得可怜。在这个地方走一圈，可能需要学会凌波微步才可以，要不然真的没地儿。你这东西可真多呀，都用得上吗？我感慨道。哎，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买东西，买着买着就多了，实际上很多啊、哎、真的用不上，最后不是便宜转卖了就是扔了。我知道不好，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住啊。后来我们在溜达的过程中，我得知他刚刚转正没多久，工资差不多5000，但实际上每个月得花7000-8000。那你多花的钱从哪里来的呀？我问他。哎呦姐姐，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各种借呗，实在不行跟我爸妈要呗。他一脸无所谓的样子。后来我看到一则新闻，某女子4年间挪用公款近200万，买了1000多支口红等奢侈品，最终女子因无法偿还犯了侵占的公款，选择了投案自首。更夸张的是，她买的这些奢侈品几乎都没有用过，连包装都没拆，就觉得好看放在家里存着。心理学专家分析，这名女子的行为其实就是典型的强迫性购物行为。一个人无法控制自己的购物欲望，疯狂消费，不考虑后果，疯狂的物质购买，我们以为这是一种获得的满足感，实际上 则是将自己带进了一种被动的慌乱中。你为自己带来了一堆无用的垃圾，给自己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其实你真正需要的不是物质，而是一种能够安抚自己的自制力。这让我想起了山下英子在《断舍离》中所说的，断舍离的主角并不是物品，而是自己，而时间轴永远都是现在。内心无法自控的人更应该试着断舍离，即使从小事做起，比如整理一下自己的房间，把所有内外在所不需要的东西都处理掉，并且尽力地去维持这种状态和心态，这便是自律。这种自律足以让你慢慢地摆脱对物质的迷恋，远离慌乱的生活。学会断舍离，善待自己的外貌和身体。同事小文特别喜欢吃，他总是将减肥挂在嘴上，但吃的时候也相当的理直气壮，不吃饱我怎么有力气减肥呀？尤其是他从小生活优越，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美食诱惑，小文的体重这么多年来只增不减。可问题是，当你控制不住自己飙升的体重，你也同样无法控制随之而来的各种疾病和嘲讽。当小文被父母逼着去相亲，面对相亲对象犀利又嫌弃的眼神时，小文觉得自己身上的脂肪都在嘲笑自己，局促不安。数次相亲失败后，小文就开始控制自己的食欲，平时坚持运动，还报了一个舞蹈班。一年半的时间，他从最开始别人口中的小胖妹，变成了今天人人羡慕的马甲线女神。我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说无非是一次次快要放弃的时候咬咬牙告诉自己要坚持。他说得很轻松，但我能想象到他的坚持有多难。就如断舍离的第一步是接受正在品尝痛苦的自己，凤凰涅槃才能浴火重生，有痛苦才能有成果，有舍弃才能得到。它的精髓就在于最终自我完善的实现，而这种完善的过程便是自律。曾经在豆瓣上看到这样一句话，扔掉看得见的东西，改变看不见的世界。自律说到底是对自我的控制力、掌控力，还有敢于断舍离的勇气，唯有如此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断舍离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我记得康德先生说过一句话，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自我主宰。如果你只想随心所欲，那么你必将随波逐流。以前的同学小月就总喜欢挂嘴边的一句话是，不自由勿宁死。于是为了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他选择从公司离职，专心做全职主妇。但前几天微信聊天才知道，刚辞职的那段时间，他的确都过得非常自在，每天窝在沙发里吃零食，追美英韩日国产剧，熬夜刷微博。但是时间久了，他发现他想要的自由并没有让他获得想要的快乐，反而整个人越来越空虚，作息越来越乱，身体也越来越不听命令，而且和丈夫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小月问自己，为什么得到了期待已久的自由，却反而像是被一张无形的网束缚住了。每个人都有惰性，都有七情六欲，但是自律的人能够抵挡那些本能的欲望，让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都能够拥有更高层次的享受。处在精神匮乏的状态里，自由就像是无稽之谈。而现在小月开始重新树立自己的自由观，也开始找新的工作。重新出发的小月做到了精神上的断舍离，远离了无用的垃圾信息和错误观念，用自律去充实自己，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你一直以为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到后来你会发现，其实自律者才会有自由，才能在精神的世界里 畅通无阻。断舍离是一种活在当下的人生整理观。日本著名的企业家松下幸之助说过，登峰造极的成就源于自律，而在这种物欲横流的大环境下，最好的自律来源于行为和心理上的断舍离。断舍离的作者在他的专访中指出，表面看断舍离是一种家居的整理收纳术，从深层来看是一种活在当下的人生整理观。所以断舍离的理念不仅渗透在他自己的人生中，而且影响了越来越多被困住的人。在专访的最后，主持人问他什么是幸福，他借用了老子说的一句话，抱朴守拙。他说他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只拥有必须的生活用品，居室无可指摘，身体经过了劳动的锤炼，灵活而保养得很好，同时还能完全不受干扰的生活和工作。达到这样的状态，精神就能保持自由，这就是理想中的幸福。断舍离，逃离慌乱的生活，善待自己的容貌和身体，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这就是最好的自律。愿各位男左女右们都能成为一个自律的人。 不是所有的相遇往后彻相聚，随口而出的言语，可能是语言，这一切是谁在安排？难道只有听从和等待？当奔忙在寒风中换取平凡的生活，可我并不感觉很难耐。当晚风送走夏日，留给我漫漫长夜是什么？请给我刺骨般寒冷。开启这 来自李健演唱的《你一言我一语》啊，在这篇的文章之后和大家分享了。同时呢，我也要纠正一下自己刚才发音的一个错误啊，因为我读完之后我就觉得好像有点不自信哈。那个词呢是“抱朴手拙”啊，我该说念 “手拙”。 对，我念“手拙”了。 哎，你想手是想、啊、想的想疯了心了都。是不是很久没有人送你什么玉镯呀什么的？ 不是很久就没有人送过我，好吗？ 连奶奶姥姥都没送。 没有， 妈也没传下来过。 没有，家里没那个传家宝哈。 看来是在清朝的时候就催干净了。 自己买、哦，自己喜欢什么买什么，对吧？而且 你买不着了呀，我说的都是那种老玩意儿。 而且现在的人这个做事情叮叮咣咣的，有时候带这些东西反而不是那么的，就是方便哈。 对， 于是可能带玉镯子的人真的没有那么多了哈。我们明明在讲刚才那个问题啊。 对对对，你别跑题，怎么回事？ 说到这个断舍离啊，我觉得这个概念已经说了很久了。 嗯。 尤其到这个对于中国人而言的这个今年的尾声哈，我觉得确实应该做一下整理的工作。包括我今天下午也是把我的很多 CD 啊，还有很多唱片呢、啊，重新的整理了一下。 就扔呗。 不不不，我真的不是这个概念。以前可能会有一种，哎呀，这些放在那里，然后呢就堆的比较多了。然后时间长了的话呢，你会采取一些办法啊，比如说用一个CD 的套盒把它们都装在一起，这样的话也方便你去移动啊等等等等。总之呢，我相信当你开始主动的改变生活里的一些有一点混乱的状态也好，或者是混乱的习惯也好，你会收获因此而带来的自律。 你是准备了个 CD 盒吧？ 不是 一个 CD 本子吧？ 就是一个这样子嘛，你看到了？ 但是我就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你，这里边的这个夹页你怎么办？ 我都放在家里了嘛，就是、 哦、 然后我把那个 家里了哈。 对，然后把整体的，比如说歌啊，我就把那个最后的都给剪下来了。 啊、哦， 就是 还得自己再加工一下 啊。对呀、啊，我就进行了一下加工嘛。这样的话呢，就不用每天晚上一张一张放在一起。当然，这个工作对于叶谦来说是一个很浩大的。对他来说，家里有孩子啊，可能 没有这工作呀。我在前几年其实每周都在做，后来呢，我发现这个自媒体多了以后啊， 第三时段见。 是。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坚守》，李步作词，孟庆云作曲，金婷婷演唱。 音乐广播 FM97.4， 2018年每天零点，王平主持《光阴的故事》。 哎，做 office lady 压力超大哎。 其实 housewife 也不好当， 要不然咱们两个合伙创业吧。 现在来自宝岛的茶饮品牌世界茶饮开放加盟了，赶紧拨打400-678-6888加盟世界茶饮。 23:01:38，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9号周二晚上第三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第三时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今天晚上的这个目前的评论量哈，达到了102条， 这已经直奔您的120去了。 不是我的，是大家的120哈。小然 MR 是今天晚上的红人，所以也谢谢你的刚才一小时的辛勤工作。他呢是1月1号出生的，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85位人士。 哎呀，最近说刚过过生日，1月1号哈。 摩羯女啊，最新关注的不是小隋，而是朱美峰。 朱美峰也是我们的一个红人。 对，朱美峰是1441红哈、啊。他和任凤鸣啊，真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啊。 任凤鸣那名字确实可以这么顺着朱美峰 对 想起来，但是朱美峰可顺着任凤鸣可想不起来。 就像班级里的上学那会儿念，老师上课会根据学号念名字，叫谁回答问题哈、啊。就这些名字，比如老师觉得哎特别就容易念到一些朋友，就好多客人老师大家都愿意念他。 班里的这个同学的名字。基本上就是半学期，不是用半学期，一个月下来以后吧，就是基本滚瓜烂熟的。你就是每天都听，每天都叫，每天都听，每天都叫。你一到一个别的班，一个陌生的那个状态下，你会觉得特别异样，因为老师在点名的时候是一些你没有听过的名字，那时候特别有意思。 像我这样名字特别简单的，特别容易被老师叫。 是， 啊，一看不容易读错，对吧？老师就给我提了起来了。 对，第二就是、啊、经常就是犯错误，就是他，嗯，韩立，都是很严厉的啊。一说起来这名字，特别的有力度，特别有力度，所以呢，大家也记得特别清楚啊。韩立，你给我站起来！一下就记住了。其实我是说我呢，那时候我是这样的啊。叶谦，面壁，叶谦，出去，就是这样的。所以叶谦这个名字在当时那个年级啊，很红的，很红。 这些事儿你都记得？嗯。好了，开启我们全新第三时段的男左女右，没有睡着的朋友，我们还可以继续听听歌，聊聊天。 在无关紧要的场合都会想起这首歌，是因为你曾经哼唱着，在平淡无奇的眼神都会想起你呢，是因为曾被你凝望着。

小清新，那是美跑可以直接安在便利店国王的这个头上的，他们头上的光环当然可以用小清新来标榜，因为他们特别特别喜欢的也是他们心中的偶像，应该就是之前那老清新是谁呢，就是保罗西蒙和加芬凯尔啊，那两个传奇的组合是来自美国的，但是呢 Kings of Convenience 是来自北欧的一支乐队，所以他们虽然差着很远，但他就是说距离差着很远，但是音乐是相通的，能听出来这几个年轻人一直在向自己的偶像在致敬，在献礼，他们的唱的那种东西，唱的那种和声啊，还有那种小清新的嗓音，都是很 Paul Simon 的那种风格，很 Paul Simon 的，很 Gavin Kell 的那种范儿啊，都是唱出来了。 好的，听完这首歌呢，又收到了一些老朋友啊重新回来探亲的小纸条。可乐罐子321，他说今天朋友回老家了，东西搬完了，刚到家呢，感觉空落落的，有点小伤感。于是乎，不知不觉打开收音机，听着男左女右， 是， 还好你们都在。 这个，你有没有给那个老朋友家？就临搬之前拍些照片留念呀，就曾经住过这里啊，住的时候什么状态啊，这个你现在很容易吗，拿手机一拍是吧， 人家都拍视频了 啊。 难道怀疑就可以推翻，我们都受过伤，那是寻常痛淡灿烂，被遗落的时光，被废弃的答案，心是无人之地的沧桑，被讪笑的不堪，种种不甘来回碰撞，你不说呢， 这颤抖 开始。 Lonely game we play, looking for the right words to say, searching but not finding, understanding anyway. We're lost in the masquerade, both afraid to say we're just too far away from being close together from the start. We tried to talk it over, but the words got in the way. We lost inside this lonely game we play. Thoughts of leaving disappear each time I see your eyes. And 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s why we carry on this way, we're lost in this masquerade. Just too far away from being close together from the start. We tried to talk it over, but the words got in the way. We're lost inside this lonely game we play. Thoughts of leaving disappear each time I see your eyes. And 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s why we carry on this way, we're lost in this masquerade. Perio 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其实叫假面舞会啊、嗯。然后里边唱的呢，应该算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不想让恋人去买醉、去玩、去到这种交际场所啊、嗯，或者是他已经厌烦了自己的这个恋人出现在这种场所。 是猎人还是恋人？ 猎色的恋人啊。你搁一起说也行啊，反正就，但是这么说有点太狭隘，有点太那个禁锢这个歌曲的真正意境了哈。这个歌曲意境其实它还很广泛，它是说你在社会上，你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整个的现实生活中，你是不是就是是不是厌倦了这种假面舞会啊？你真的喜欢参加这种假面舞会吗？ 它是指这种无用的社交，对吧？ 对， 把自己的这种所谓的人脉要弄得很满啊，很这个广，但实则呢，自己在这里面疲于奔命。这也像我们曾经在暖文章里所说过的，你的人脉是来自于你是谁，对吗？ 是， 你是谁之后，你自然就会有相应层次的人脉了，而不是你硬要挤到那个非你这个层次所能达到的那种人脉领域当中去哈。 对，你去找的东西啊，其实是应该是别人来找你的东西啊， 互相吸引的。 对， 23:20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我们的 出了120的事儿了， 没有， 是吧？还差的， 怎么样？我们节目还有一个时段呢。 是啊，要不然混不混？ 你想想，天气越来越凉了， 这意味着被窝啊，睡眠 是的， 达到了一年当中最舒适的时候了，对不对？ 嗯， 有多少人早晨和被窝流连忘返？ 绝对赖不起来， 依依不舍， 对 对吧？所以呢，早点睡，这样在起床的时候也不至于那么的难过了。男左女右，知道你们记得就好了，困了就睡吧。 权利。 这是一首在很久以前你听过的来自陶喆演唱的《爱很简单》，后来呢他特别拿回来又重新演绎了2017版的你刚才听到的《爱很简单》。 这怕别人把这首好歌给忘了呀，重新 这点小心眼， 一直唱一直唱， 你这点小心眼， 就像你怕别人忘了，你一直振臂高呼，我每天要120条，我男左女右万岁。 就这么喊才119， 对， 不喊更废了。 心情好，赶紧啊！下一时段开始之前，咱们再听一首歌，然后您再聊一条的。 OK， 第四时段见。 Just a distant memory, the history books recount. Now we're all free.No war, no greed, that would be something to see. I hope I live that long. No want, no need, struggle to end poverty finally has been won. Now we're all freeSomething to see. I hope I live that long. Hold my constitution and have the courage of heart and mind to right what is wrong. Now we're all free. 下午4:30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明天白天北风依然较大，天气寒冷，气温下降，风寒效应明显，最高气温只有-2度，着实让我们体会到39寒冬的威力，外出请注意添衣和保暖，谨防感冒。此外风干物燥，还需要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气温在-8到-2度，川音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北京时间23:32，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晚上最后半小时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所有朋友们，还有今天的红人们，您这儿就是 吉祥， 对，您吉祥，您 喜乐， 对，您大发善心，您谢谢您几位了，谢谢老几位、小几位，您终于把这个。你看把旁边这人给乐的， 不是我 喜形于色了都， 不是我， 你看他乐的他都失忆了，刚乐完一声他就告诉不是他自己啊。我是工作男子叶谦，旁边刚才乐的喜形于色的是搭档啊韩立叶谦， 没有我的声音这么深沉吗？23:3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9号周二晚上第四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立。 对， 这个确实哈，有些人会觉得我一个人主持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更加沉稳啊，安静啊。 你现在 也不会发出刚才那种笑声， 也不轻浮啊。 不，就是刚才的笑声有点跳戏了哈，我承认，主要是这个料来得太突然哈。在这里呢，我们要谢谢今天的红人小然 M 二，他刚才听到我们说119条没到120，然后马上自己作为红人哈站了出来， 撒花了撒花。 在这里，我祝听节目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谢谢了。 你说这孩子的心啊，多善良啊！为了两个奔赴的人啊。你看那个还咳嗽不止、我已经跟他说了，明天要这样的话就好好歇着。 是，谢谢谢谢。哎，这奇了怪 了，不要来， 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呛着了，一直呛到现在。 用笑撑住，说好这次不许哭，怎么会也难以呼吸，还不说痛苦，武装自己从不失误，却比任何人无助。当时间不为谁而破例，让爱延续下一季，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别再步步紧逼，不留余地，爱只会窒息，就算多难舍的过去，最后还是会过去。怀念的拥抱和那体温，用微笑平息，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所想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

害怕回头望身后一路下山川和海洋，昏黄路灯的光照在我背影更加的凄凉，一个人在路上背起行囊走向前方，被遗忘的过往遗忘的就让它遗忘，蝴蝶飞过了山岗去寻找那点微弱的光亮，故事不能停在这第七章，写下去才知道 的十七岁，回想自己的十七岁，太多太多年前，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来北京，那个时候我也是一枚学生呢。 嗯，又回到你的这次不是初中年代了，这次应该回到你的大学年代，高中年代了，高中年代啊。怎么样，高中是不是又挨冻去了，又被几个英俊的男生怂恿的又骑大二八 配着大军叉，骑着大二八又出去了。没到这个日子，就想着，哎呀，得来几个帅的男同学，配着大军叉，给我骑大二八出去喽。是不是有这种日子，就是有这种惯性的？ 在东北吧，是这样的，只要下雪呢，就是以雪为令，都要扫雪 啊 啊！所以，只要是下雪的日子呢，学校不用通知，自动。雪势很大的话，你就不用到这个教室，直接到每个班级都会有这个认领的一块扫雪的地带， 各扫门前雪。 就是说，比如说哪条马路是哪个班级的， 嗯、 然后大家都拿着这个，现在叫什么管锹，你们叫什么 管 铁锹 ？ 我们叫管锹啊，什么扫把呀、啊？对，铁锹。 铁锹是铁锹， 对， 管是管。 我们就都会到那里，然后有时候雪还没有停啊、飘着雪花，然后大家在那里。因为不上课嘛、对不对、 那多好玩啊， 就是孩子的世界里真的就会对于不用上课这件事情当时真的会心生好多的愉悦哈。不过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想起前段日子有一部非常火的这个偶像剧哈，致我们纯真的小美好啊。 好，又有这么一个剧了，还这名字简直是记不住，致我们纯真的小美好。 怎么了？我跟你讲啊，你怎么跟我那个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啊，对，好好，你看你连你都记不住。 不是，我老给记错。然后我跟我高中的同学哈，女生她已经结婚了哈，跟她聊，她说这标题简直了， 这根本记不住是吧？ 不是，她的意思是她早就过了看这种青春剧的年龄了、 是 然后 就算能记她也不记了。 这也是讲高中生的事儿嘛，然后就觉得总会想起学生时代，然后也就希望在春节的时候哈，能跟同学们再聚一聚。我在想的是，无论你的年龄啊，身份证上写的多大，但其实每个人的心里，大概都应该有过被别人记得的和自己珍藏的那一部分纯真的小美好。 流星花园呗。 你别说，离咱远的，咱自己，咱内部的啊，就你的那点事儿啊。 那咱能有什么花园啊？ 你。我是不是很长时间没说你跟小红的事儿？ 哎呦， 张亚 还记得这俩名字呢。 这些事儿我跟你讲，你饶不了我啊，我都记得呢。 我饶不了你，是你饶不了我。White Mustang 来自兰纳戴尔雷。 Your white Mustang caught up in my dreams and forgetting I've been acting like Armageddon. Cause you held me in your arms just a little too tight. That's what I thought. Summer's meant for loving and leaving. I was such a fool for believing that youChange all the ways you've been living, but you just couldn't stop. The day I saw your white Mustang, your white Mustang. The day I saw your white Mustang, your white Mustang.Claim, but I know every road. nature has a life, has a spirit, has a name. You think the only people who are people are the people who look and think like you. But if you are the footsteps of a stranger, you learn things you never knew, you never knew.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wolf cry to the blue corn moon, or asked a grinning bobcat why he grinned? Can you sing with all the voices of a mountain? Can you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 Can you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 Come run the hidden pine trails of the forest. Come taste the sun sweet berries of the earth. Come run all the riches all around you. Never once, never wonder what they were. The rainstorm and the river are my brothers. The heron and the otter are my friends. And we are all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in a circle, in a loop that never ends.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wolf cry to the blue corn moon, or let the eagle tell you where he's been? Can you sing with all the voices of a mountain? Can you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 Can you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 How high does a sycamore grow? If you cut it down, then you'll never know. And you'll never hear the wolf cry to the blue corn moon. For whether we are white or copper skin, we need to sing voices of the mountain. Need to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 You can own the earth and still all you own is earth until you can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风的日子里，在尾声我带给你这首英文歌曲，大家其实都很熟悉的 风 之彩， 风中奇缘的主题歌曲。 对，但今天带的这版本它是一个阿卡贝拉，就是纯人声伴奏的版本。 唱这主唱的这个部分我倒不新鲜啊，我挺心疼 后面的这些和声的， 后面一直在唱董爸爸的这些人。董爸爸唱了一整首，我跟你说这实在太累了这个。 但是他确实给人营造出了一种哈，对于这首歌的新的认识哈，还有一种在这个风的日子当中呢，情绪里的一些跳跃哈，也被这首歌所捕捉到了。时间到了23:55，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晚上又以136条，目前哈，虽然跟昨晚160没法比哈，但是136条也不错了，因为天冷了嘛，对不对？大家都早睡了。小然 M2 非常感谢你今天晚上的认真工作，还有很多很多，虽然很多年都没回来，但是只要回来就会选择北京乐广播找到男左女右的朋友。2018年我们的播出时间没有改变，还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到12点钟。 这么大风的天儿，有劳各位了，还在这里在聊天啊，在这里一直听到子夜时分。 是的，我们能够一起迎接 2018年全新的1月10号，也是 Happy New Year 之后过了10天了哈。 是。 那整个的全新的一月呢，也走向三分之一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把你的计划哈，还有你很多美好的愿景都能一一的实现。今天晚上就到这里了，希望明天早晨起来吃一个暖暖的、美美的早餐。 Great good breakfast 啊， 是 有助于你的健康。好嘞，今天我送上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叫做《与我的双手共舞》，来自 D.E. Taz。 这不是，这说的太没必要的补充，不跟双手难道还有什么吗？ 他没有舞伴，然后 你想想，你想想那个动作，哎，是这样的，你看，哎，是这样的， 哦，自己 搂着自己，在后面看，好像有人。 对不起，刚才我没有反应到这一点。 你在后面，你在我身后，你今天不是拍我背后了吗？你现在在看我背后，就好像有人搂着我一样。 孤独哈，你明天回家哈， 有点意思。 你今天回家就 干嘛？今儿都不放我回去了， 好好的把你这个咳嗽给医治一下。 哎，我看看明天 不行，你别来啊。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状况。 晚安。